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家人的笑脸。